但是至少目的还是达到了。剑锋所指强制自己不去以破阵论成败，而是也从陈夜辉的角色去解读这件事，这样的纠缠就是胜利。剑锋所指对自己说着，一边向陈夜辉应了一声后，重新打起精神去寻找君莫笑。先前是因为自己被杀而形成的突破口，这一次让大家更加小心谨慎一些，或许会不一样呢。既然要干，当然还是要努力做好。剑锋所指调整完了心态，又是在调整着思路。自己一边朝罪恶之城这边匆匆赶着，一边却已经是在打发队员们开始寻找君莫笑的所在。罪恶之城，叶修虽然成功破除了这盘丝螺旋阵，但是却很清楚这事完全没结束，因为他很清楚家王朝的目的，只是要给他参加活动制造障碍，避免他掠去了他们工会目前的风头。这目的和之前追杀他们的用意是完全一样的。 太夸张了吧，这么大工会至于和你较劲吗？ 陈国听到叶修如此说道后，确实有些不以为意。 作为一个高手，压力可是很大的，即使你自己不想，也会不由自主的就成为对方的障碍。 叶修感慨的模样让陈国真想把他的脑袋按在桌上拍扁。虽然的确是个高手，但也不带这么不谦虚，这么想当然的吧。 作为一个高手，你当然也是不肯让步的咯。 陈果说。 让步？怎么让？难道我不去做圣诞任务啊？ 换一种角度嘛，比如说你可以加入家王朝工会啊，你这样的高手如果愿意，他们一定很欢迎。 陈果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相当不错，家王朝毕竟也是他的工会，此时却在这和自己身边的朋友闹得不可开交，陈国心里始终不对味儿。这要也加入进来，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叶修却是扭头看了陈国一眼。 难道你其实是陈月辉派来的？ 叶修用过陈国的账号，当然也知道陈国其实是家王朝的成员。 诶，你还认识我们会长？ 是啊，他现在就在第十区指导工作呢。 是吗？会长都跑第十区开荒去了，我说怎么最近工会都很少看到他，还有工会的好多高手上线都少了，难道都是跑去第十区了？ 哦，有这回事儿？ 是啊，你看。 陈国说着就翻开了他竹岩侠的工会界面，在工会成员的列表里，在一团灰色的名字里指出很多角色给叶修看，顺便还进行点评介绍，当中无不一些自豪，只不过点到剑锋所指的时候多少却是迟疑了一下。叶修只是默默地听着，其实这当中相当一些人的名字都是他听过的，他可是曾经家世的队长，家王朝工会里如有高手是肯定会告诉战队的，这可是职业战队选拔人才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方式，从网游的高手中选才。而现在还会留在工会当中的，当然是考察过后依然未入战队法眼的。叶修作为队长当然常做着工作，家王朝工会的高手事实上他比陈国要熟，每个人都有一份真实客观的评价材料在俱乐部的，有一些甚至就是叶修做出的评定，这样的角色多少还是会留下些印象的。 原来是这样。 叶修此时也是方知，原来家王朝这次对第十区竟然差不多是倾巢出动，如此志在必得，偏偏遇到自己在这里处处对各大工会做出压制，有压迫当然就会有反抗，对于各大工会的这种反应，叶修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只不过他也会很正常的就这样和他们激烈的竞争下去。退缩？如果存有这种念头，那么从一开始叶修就不会用这拥有千机伞的君莫笑了。 原来哪样啊？ 陈国这边却还在问着。 圣诞活动这么出风头，居然霸齐了榜单上的第一到第十五，原来家王朝来了这么多高手，我说呢。 你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 完全不清楚状况的陈国却还在当着说客。 哼，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考虑你的建议。 哎，要不要我替你说说话啊？其实我还是蛮认识几个高手的，可以说上点话。 陈国的神色中不无得意，叶修却只有哭笑不得的份儿了。这是有人在自己面前卖弄在家世的人脉关系啊。 好的好的，到时需要的话老板你一定要帮忙。 叶修倒是没有去嘲笑陈国的好意，对此陈国也是很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看了看叶修的君莫笑还在这边瞎转，于是忍不住道， 我看你还是快点考虑吧，这都快两个小时了，你才杀到几个圣诞小偷啊。 哼，放心吧，你会有用武之力的，如果到时家王朝都在哭，你可以去告诉陈野辉，你是可以在我这里说上话的。 说上话？你口气太大了吧，开除你啊。 陈国提醒叶修注意身份，自己可是老板来着，对你个员工居然是说上话，让你东你就东，这才对嘛。 是是是是。 叶修连连点着头，却也不去计较。结果陈国又是指着他的屏幕呐喊， 圣诞小偷快。 看到了。 叶修应着。陈国说话的时候他早就一枪开过去了。圣诞小偷立刻朝着君莫笑冲了过来。结果君莫笑却不去迎战，飞枪一跳飞上了房。 你干嘛？ 陈国不解。 圣诞小偷是不是有这样一项人设，说这家伙是非常阴毒残忍的，他隐藏身份盗窃圣诞老人精心准备的礼物，所以一旦被发现时，为了继续掩藏身份，他会对发现他的玩家展开攻击，杀人灭口。 叶修说， 好像是有。 我准备来测试一下这局设定。 怎么测试啊？ 我要来看看他是不是会一直追着我要杀我灭口。 叶修说这话的时候，那圣诞小偷已经追到了房底。系统当然不会给玩家做这样的空档，玩家不会，但 NPC 小怪们都有爬墙攀高的手段，只不过这圣诞小偷却是一个刺客职业的家伙，爬墙都不用了，直接一个空跃，在第一跳起到最高点时踩空，又是跳了第二次。这是刺客的一个被动技能，空中二连跳，保证了他们比其他职业更优秀的跳跃能力。圣诞小偷空跃上房，叶修却也不去战斗，操纵着君莫笑转了身就跑，转眼跳到另一边街道，这街上恰巧又有一个圣诞小偷在鬼鬼祟祟地晃悠着。叶修一个操作下去，君莫笑果断抬起千机伞，又是一枪放了出去。 你说这罪恶之城里到底一共有多少个圣诞小偷啊？ 叶修忽然问了一下还在盯着他屏幕看的陈果。 你想干嘛？ 陈果的口气已经带着一些难以置信了。叶修的问题加上他接连攻击了两个圣诞小偷都不去交战，让他隐隐已经想到这家伙可能的那个疯狂念头。 不如我们来数一数。 你疯了？ 现在是两个了。 叶修竟然已经真的开始数了，而陈果则是继续着他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个家伙是准备把罪恶之城所有的圣诞小偷的仇恨都集中到他身上吗？这种自杀的举动有什么意义？瓶中的君莫笑身后追着两个圣诞小偷，这圣诞小偷每个等级不同， 职业属性数据当然也是各不同，在移动速度上自然也是有快有慢。刚刚新拉到的这个提了一把重剑冲来，看起来像是个狂剑士职业，移动速度还比较普通。但之前那个刺客圣诞小偷明显移动速度的属性比较高，确实要比君莫笑快上些许。不过这是正常移动的情况下，此时叶修是用飞枪在倒飞，速度上反倒是占了优势，飞弹没有拉近，反而是越拉越远。至于那个狂剑士就甩得更开了，如果是普通小怪，这种距离多半就已经脱离仇恨范围太久而不再追杀了。但这圣诞小偷却是不见放弃，这种气质倒是和副本中的精英怪颇为相似。砰！倒飞中的君魔笑又是放了一枪，街边第三名圣诞小偷也是被他击中，立刻掏出武器追来。叶修也根本不去理会，只是指挥君莫笑到处奔跑。 三个了， 叶修倒是扭头朝陈果报了一下数。陈果却是完全石化般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大脑似乎已经处在宕机状态。看叶修这样子，似乎是要来真的了。这一个练级区里会有多少个圣诞小偷，官方倒是没有公布，但是每个练级区的怪物刷新数量是一定的，这却是网游由来已久的一个基本规则。有100只小怪的时候，绝不可能刷出第101只。如果成了99只的话，第100只倒是会在死亡后的一定时间里刷新。这个时间当然也是固定的。叶修想做什么，陈果猜到了。而这种事儿会引发的后果他也想到了，只是这种事儿真的有可能做到吗？那么多形形色色职业的小怪追杀，如何保证自己一直活下来？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第四只了， 陈国这还深刻思考呢，叶修那边却已经报数到了第四。四个圣诞小偷因为移动速度上的差距，追在君莫笑后边也是分出了先后，但是距离君莫笑的速度却始终有着差距。飞枪移动的快慢是由角色手中枪械的物理攻击力来决定，物理攻击力越强，后坐力就越大，飞得越快而且越远。叶修的千机伞在枪械类型当中属步枪，同等级下物理攻击力仅次于手炮，而且是25级银武，相当于30级成武，35级的子武，产生的飞枪速度一点也不俗，再加上手法极其娴熟，这倒飞起来几乎让人看不到角色落地，每一次起跳的高度也是完全一致，都是最低限度，看下去就像是一直悬浮在半空中笔直的后移似的。陈国也是玩枪的，这一幕真要让他看到，肯定要大大惊艳一下。不过很遗憾，此时他通过叶修屏幕却是第一人称视角，无法看到这种旁观者才能看到的效果。他这样看过来，君莫笑这起起落落的幅度倒很是非常清楚，只能看出叶修的操作手法是相当快速精准。 第五个， 叶修继续数着，引到的圣诞小偷已经达到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罪恶之城地广人稀，玩家少到几乎是不可能存在什么抢怪，叶修现在只找不杀，速度自然是更快。不大会儿的功夫，追着他的圣诞小偷已经排起了这么一串，而且在和其他玩家相遇的过程中很是引人注目了一下。 一次去这么多圣诞小偷，君莫笑够贪的呀。 够贪也够强，如果他真可以一次杀掉这么多的话， 围观过的玩家此时却还只是这样的讨论。叶修疯狂的念头没有人能凭空猜得到，他们只当这是在聚怪群杀，练级时经常会用的技巧而已。只不过圣诞小偷够强，而且刷新又不是那么集中，所以一般玩家都只是一个一个的杀下去。完全清楚的只有陈果，他几乎是看着君莫笑开出的火车越来越长，此时圣诞小偷已经是第18个了，君莫笑依然安然无恙。这是陈国最大的惊奇，现在这么多的圣诞小偷中已经有远程攻击的角色，射击法术只要能在攻击范围里，他们都会毫不客气地进行攻击，但是攻击却是丝毫没有阻挠到君莫笑高速的移动。一边躲避着这些攻击，君莫笑一边继续潇洒地穿梭在罪恶之城的大街小巷，期间他也引到过了不少罪恶之城的居民，不过这些普通小怪实在没有这种锲而不舍的属性，追不太久就被甩干了仇恨，停止了追击。队伍继续在壮大着，一路火车开来的路上，叶修甚至遇到了一次苏沐橙的风书淹没。苏沐橙不知状况，只当是遇了麻烦，连忙一炮丢到了圣诞小偷堆中。不过圣诞小偷的第一归属设定却是不会被抢走仇恨的。小偷们继续追着君莫笑不放，苏沐橙还要攻击，叶修的消息却是已经发给了他。 别打别打， 你做什么？ 聚怪呢？ 聚这么多还不够啊？ 不够，我要聚起全城的圣诞小偷。 一句话，一个叼烟的嚣张笑脸表情。 为什么？ 竞争嘛，多杀圣诞小偷的竞争。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再留在这里很快就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了。 苏沐橙回道。他完全没有像陈果一样惊诧到石化，因为他并不怀疑叶修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 我看也是， 不过留下来看看热闹倒也不错。 那你可以提前去做个好位置。 哪里？ 中塔那边。 哦， 苏沐橙立刻明白，不过却并没有真的立刻动身前往。他的风书烟幕跑向了和君莫笑相反的另外一边，不大会儿却是发来消息，上边是一个坐标。叶修当然知道这是什么。 你也来玩玩？ 我怕我弄不太好，还是你来吧。 叶修开着火车冲到那坐标时，看到了苏沐橙守着一个圣诞小偷，却没有去攻击。火车立刻又多了一节车厢，而苏沐橙也开始东奔西走的帮叶修去寻找新目标。30个了，叶修没有一直一个一个的报数，但是一边的陈果却是自己默默地数下来了。整整30个圣诞小偷跟在了君莫笑的身后，这火车声势越来越是浩大，一路过去脚步声都能惊动起半条街。嘉王朝公会这边，陈叶辉终于也是收到了这条消息。起初他并不知晓时，只看榜单，君莫笑的名次在继续下滑。他还当是剑锋所指继续给力地办着事儿，却不知剑锋所指至今还没找到君莫笑在哪里。直至现在，有人在公会里说了君莫笑开火车的事儿。 聚了大概得有20-30个圣诞小偷。 围观到的玩家如是说着。